就像记忆中闪亮的瞬间， 悲剧像一笑的 墙上、那边我的暗夜，唤起我心中 我再也不想麻木，再也不想任人摆布，再 也悄悄溜走，留给我心中 不要再承载无法实现 无尽的思 念的事情。 我不知 不想在荒间住，让生命虚度。我们曾经留 不知道你是否美丽依然 街头，寒风拍打着胸口。 我不知道你是 我们曾经握着拳头， 争取一点点自由。 有一天你在飞过这 飞向那所有 天空、 让我们一 慢慢长夜，你是否 想吗？